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是周六，是我们的征婚交友的节目内容啊。 嗯， 十一长假之后呢，这是我们碰到的第一个周末。 对， 那么隔了两周了，大家是不是都等着我们的节目呢？ 也没准人家就利用这两个星期婚都结完了呢。 说到结婚啊，其实在十一的时候啊，会赶上很多的婚礼，而且上班之后呢，大家也会互相的切磋一下啊，交流一下，哎呀，参加了多少婚礼呀， 凑 了多少份子呀。 今年不过我身边还真是啊，一个在十一期间结婚的都没有，但是倒是有不少朋友啊在晒什么呢，晒这个结婚纪念日。说实话，我可能已经过了身边朋友还在陆续结婚的这个年龄了啊，但是选择这样的好日子，这个新人肯定数量还是很多的。 嗯，还有很多人呢会选择在这个假期呢出门旅行结婚， 哎， 然后呢到处撒糖，晒各种各样的甜蜜的照片啊。当然背景呢人是比较多的， 如果能找到一些好的地方，不是也有人传授什么如何在人山人海当中显示出你是找到了一个什么那种孤独的星球那样的圣地的秘籍吗？ 对，但是在这之前呢，作为男友或者是作为新晋的先生也好 啊，得提前进行培训，否则的话这一路上就为了拍照这事儿啊容易掐起来。 这个培训恐怕不是一朝一夕能实现的吧？ 至少你得有这个意识。好多小两口或者好多这个男女伴侣 啊，都是因为拍照拍不好，把对方拍丑了，然后呢导致出现一些小矛盾。这火要是搂不住的话呢，还容易升级。 这个咱实话实说，意识我一直有，水平一直上不去。 你可以练呢，这个其实是有很多技巧的啊。如果比较在乎这个的话呢，甭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啊，平时在网上也好啊，在手机上也好啊，看到这样的秘籍秘点什么的，可以时不常的呢给身边那位叨唠叨唠。 对对对， 哎，让他有这样的意识， 也需要多学多练啊，这个多给对方一点进步的空间。 嗯，当然你说就因为这照片没拍好俩人就分了，他确实也不值当的啊。 哎，对对对，照相只是一方面啊，生活当中乐事儿比这多得多。这个问题咱们真说解决不了，现在人不还有那个叫做跟随式伴随式拍摄吧，就请一个摄影师全程跟着你们去玩，但是你得负担人家出去旅行的这叫什么机票住宿那些钱啊，但是人家保证是摄影师，你走到哪儿甭管是摆拍也好抓拍也好，留下旅行当中啊最动人最美的瞬间。 嗯，当然我们只是拿拍照这件事情呢当做一个引子，其实呢两个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很多细节你可以看出来，也许他拍照真的是拍得不好，把你拍的也不是你最美的一瞬间，但是呢他用没用心，他有没有尽力，你是可以看到的。只要他用心了，只要他尽力了，就说明他是实心实意的对你。 嗯，真心爱你还是最重要的哈。 好，那么跟大家分享了今天的话题之后呢，我们就要准备开始今天的征婚交友的内容了。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呢，也想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征婚交友的话呢，都要注意我们以下的温馨提示。另外呢，我们也提示一下哈，因为我们在10月1号到10月7号之间都是录播的节目， 对， 所以呢，我们的征婚交友呢也暂停了一次，但是呢，它微信的保留时间呢只有5天、 哦， 因此呢，在这期间发送微信，尤其是征婚微信的朋友啊， 嗯， 我们可能就搜索不到了。 对， 那如果今天没有念到您的话呢，就说明您的这就被刷屏了，所以呢，您可以在今天呢再重新发一下您的征婚信息。 嗯， 记得啊，发征婚信息，别的咱先放其次，一定要把联系方式写上，并且呢写正确的联系方式。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 喂，你在哪儿？ 喂，你在哪儿？ 这是我的 京城帮帮团，说出你的爱情宣言。 我要告诉全世界。 好，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今天征婚交友的一些信息啊。 嗯， 这个节过得还是挺愉快的。 怎么呢？ 以往我们都是女生比较多啊，抽不冷的男生多一回，那今儿呢就属于抽不冷那一回。 哦，这是 男生比较多。 过节过的呀，被人家撒狗粮撒的刺激到了，所以今天都主动了。 哦，你这么解释也是说得过去的啊。 虽然今天男生多，但我们还是照惯例女士优先啊。先看头一条，这是妈妈给女儿征婚。北京女孩，未婚，1990年12月生人，身高1米72，体重60公斤，身材苗条，首都医科大学本科毕业，在三甲医院工作，性格开朗有耐心，做事有条理，待人真诚稳重。对对方的要求，未婚，北京人，年龄呢大5岁以内，身高在1米8左右，家庭和睦，勤劳有责任心，性格开朗有稳定工作，没有不良嗜好。有意者呢可以联系妈妈的电话13621319010，13621319010。 这是学医的是吧？ 对， 我一直挺仰慕学医的人，不管男生还是女生。 为什么呢？ 我觉得他们都属于那种特别了不起的人。首先就是他能够耐得住寂寞，而且本身学医的这个年头就长，而且他们胆儿都应该都挺大的。 你主要是害怕这个解剖课那些是吧？ 那肯定得有啊。嗯， 但是耐得住寂寞，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说。医生那儿可忙了，哪有寂寞的时候？ 但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很漫长且非常枯燥的一个过程。 哦，这个我觉得只要怀着一颗悬壶济世的心啊，这些都不是问题。 你去到了医院做了医生之后，那你忙的哈， 那是 这个手脚并用恨不得。但是你在学校学习的过程当中， 嗯， 哎呀，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啊，挺辛苦的。而且不少医生护士啊，也都是因为自己的工作原因太忙啊，经常加班呐，啊，耽误了自己的终身大事啊。在这里呢，我们也向我们的白衣战士、白衣天使们表示深深的敬意。 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 同样也是在医院上班的工作者。 她是92年出生的，身高1.7米，本科毕业，在医院上班，没有说具体是什么工作啊。她是北京密云人，爱好挺多的啊，喜欢唱歌，喜欢旅游，喜欢听相声， 哦， 还喜欢看球赛。这冷不丁一听，以为是个男生的哈，其实人家不是，人是92年出生的一位女士，而且还是搞医的啊。 对， 听相声哈，您在医院里听两段， 哈哈一乐，伤口就崩开了。 哎，是，我怎么记得有个相声段子，好像就说的是让病人听相声，哈哈一乐， 对， 病就好了。 侯先生，将来我们要开一个相声科啊，有这个相声疗法，哎，有点什么事儿，哈哈一笑，好了。 相声可以治病， 相声能治病， 哎，治病不是完全靠着医药和手术， 还有什么？ 有很多办法治病， 您说说。 有理疗， 嗯， 有电疗，有水疗， 嗯， 有组织疗法，有睡眠疗法， 哦， 将来发展到相声疗法。医院里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将来也可以增设相声科。 各医院里的都增加这相声科， 哎，一个医院里分配几个相声演员， 这个演员少啊， 不够分配， 不够分的。 那将来就把护士跟大夫组织起来，成立相声训练班，让他们学相声。 我们相声演员呢？ 相声演员也学医， 学医 啊，学大夫， 这可不简单。 什么？ 我没有基础啊。 有行的。 谁行啊？ 我行。 你行？ 哎，最喜欢医药学。比如说您要是长个疖子长个疮， 嗯， 您甭找大夫， 哎， 就找我去。 好， 只要你豁得出去，我就敢干。 我不敢干。 我们刚才听的这段呢，是侯宝林先生和郭启如先生合说的妙手成幻当中的一部分。不过相声当中描述的这个情景啊，现在已经应用到医学当中了。 有这个疗法，就是笑的疗法，特别是在一些心理方面的这些精神科呀，或者是这些心理诊所里面是要采用的。 好，我们继续来介绍这位女士啊，除了爱听相声之外呢，还喜欢看球赛。看球赛没有说具体喜欢看什么球赛，是世界杯吗？ 一般来讲默认是足球，我觉得。 啊，足球是吧？那您是看球还是看人呢？对于女生来说， 这 是 对对对 很重要的问题啊。 说的女生心坎里去了。 好吧，性格呢是开朗活泼。我们看出来了，也属于一静一动那种。对对方的要求，北京男士，身高在1.78米以上，年龄是26岁到30岁之间，工作稳定。而且他说了一句话啊，他说这位呢得愿意和我一起在北京买房。 哦， 哎，俩人要一起买房，没有要求说对方必须得有单独住房。 很不错这点。 最重要的是人要踏实、诚实、认真，想过日子。不认真的请你走开，不靠谱的请走开，闲的没事的走开，有病的走开。 这应该指的是那种就是不是正经的认真的对待这件事儿的那种有病啊，不是真的指身体上的这种。我觉得 其实有病的不用走开，您不是跟医院上班吗？ 帮着治治是吧？ 您就直接给他收拾了呗。 哎， 好，真心实意的啊，虽然他写的很幽默啊，但是呢很实在，就是这么个意思啊。 对， 我们这是一个很认真的平台，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开玩笑，但是呢我们初衷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非常认真的对待婚姻和感情这件事情，能够找到如意的伴侣，而不是在这儿寻开心，在这儿玩啊，一定要认真啊。这位女士的微信号码是 JS1992912， 我估计是她的这个名字的 缩写， 对，然后后面是她的生日嘛？ 对， 哎，太巧了，是吧？年份虽然不一样，但是日子一样。 跟谁呀？ 您猜我说的是什么？1992912。好，咱们一起庆生啊！ 好，再来看看下边啊，两位女士看过了，咱们看几位男士吧。今天男士挺多的， 好几位呢。 92年生人，体重130，身材苗条，这真的是够瘦的。男生130啊， 而且好像男生很少用苗条来形容自己的身材哈，都是女孩说我身材苗条是吧？ 男生一般咱们说精炼， 或者瘦一些哈，偏瘦。 北京交通大学毕业，专科，目前呢在读本科，在一家医药公司工作。连着三位了啊。 对啊，全是跟医有关的哈。 性格好，有耐心，孝顺，做事有条理，爱好广泛。父母呢都已经退休了，经济条件较好。身高1.78米，爱干净，勤劳，有责任心， 性格外向，有稳定工作，没有不良嗜好，有独立住房，希望找一个条件相当、相同年龄或者呢小一两岁、大三岁之内啊都可以的女士。联系方式呢，电话微信同号15801214852，15801214852。 嗯，要这么看的话，前面那两位 都合适， 岁数都合适啊，都合适。这个身高也合适啊。 对， 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位啊，这是北京男士，95年出生，和一个比一个小。 嗯， 身高是1米81，体重是75公斤，身材匀称。本科毕业，目前呢在一家银行工作。本人性格好，有耐心，很孝顺，做事有条理，爱好很广泛。对对方的要求就是身高在1米65以上，性格开朗，有稳定工作，没有不良嗜好。他的微信号码呢是10912345，10912345，这么说更好啊。 是， 他的微信号呢是109，后面是12345。 哎，不仅年龄越来越小啊，我们下边再看这位的身高还在往起拔呢。年龄这回稍微大点啊。父亲给儿子征婚，1989年5月生人，北京东城人士，身高1米83，复员军人，党员，本科学历，目前呢在国企工作，在编，有五险两金，月薪5000元，在二环内呢有独立住房，不抽烟不喝酒，三观正确，没有不良嗜好，平时喜欢读书、音乐、健身、郊游，孝敬父母，阳光暖心型的男士啊。父母呢都已经退休了，有社保，身体健康，也没有负担。想寻觅一位年龄相仿，身高在1米65左右，有稳定职业，三观正确，健康快乐，热爱生活，同样也能孝敬父母，温柔体贴的女孩，和儿子牵手一生，地域不限。父亲的联系电话是13366813636，13366813636。 嗯，有句话叫什么？就是有其父必有其子，是吧？ 哎， 我觉得这个儿子应该不错，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从他爸爸的这个整个写的这个信息的感觉来讲，非常认真， 对， 特别认真， 行文 一字一句，包括标点符号， 是 都非常认真， 又有条理，又准确，而且涵盖的这个面方方面面也都说到了。 嗯，所以我们这里面呢，不是经常都是家长为孩子征婚吗？ 是， 我们也一再讲，就是原生家庭很重要。你想了解一个孩子他到底怎么样，可能你现在对他的了解只是些表面的，但是看他的父母有很大程度上可以影响到孩子。 对，我们现在在这个家庭，我们说关系啊，如何去维系啊，我们说如何去更好的建设家庭、经营家庭方面，不也都有一些相应的课程吗？这些课程里面其实很多的心理专家都专门的提到一件事情，年轻人啊，爱情这个上来的时候经常喜欢说一句话，爱情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儿。但是其实专家们一再告诉大家，爱情也许可以是两个人的事儿，但婚姻绝对不只是两个人的事儿，一定有背后两个家庭的参与才可以。 对，仅有的两个人是不够的。 是是， 好吧。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这位男士啊，他是88年出生的，是北京通州人，身高1米8，体重是165斤，性格开朗沉稳，本科学历，是一家建筑公司的职员，平时呢喜欢运动，喜欢做饭。 哼， 一般都说会做饭、 哎、对， 没说喜欢做饭的，人家男孩子人家喜欢做饭啊， 那更难得，好事这是。 没说拿手菜是什么哈、啊？好吧，喜欢看电影，为人踏实，有上进心，希望找一个跟自己年龄差不多的、性格好的女孩子。其他呢，没有什么特殊要求。他留了微信号，微信号码呢是新龙康， 差不多这三个字的全拼 XINLONGKANG。不知道这是什么，他的名字还是什么啊？ 有可能是啊。 啊，新龙康，拼命还能拼出什么别的意思来没有？ 不容易 啊，我这没拼出来啊、反正就是这三个字的汉语拼音全拼啊。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 北京人，男，1986年出生，家住在北京市房山区，身高1米8，体重160斤，高中毕业，在工厂上班，是班长，性格偏内向，会做饭。啊，这跟刚才那喜欢做饭、稍微 不一样一点。 对 一般男士嘛都会说自己会做饭哈，简单的饭菜你喜欢那就不一样了哈。 其实真是那些大厨你知道，工作是做饭的，往往他们其实生活中并不喜欢做饭。 对，工作归工作， 对， 这个业余生活归业余生活。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在幼儿园当老师的老师 啊， 那回家就不看孩子了吗？ 对，该看还得看哈。 估计啊，肯定就没那么大耐心了。 就跟干咱们这行的人，回到家里的其实一般都不爱说话是一个道理。 好吧， 有独立住房，对于择偶的要求也是北京人，年龄呢在26到30岁之间，身高1米65。您这够精准的呀，都不能加个左右吗？非得1米65整是吗？不要太胖，孝顺父母，联系方式是15116987905，15116987905。 嗯，下面这是家长为孩子征婚，但是写的非常简单啊。 是， 他说我为儿子征婚，91年出生的，是硕士留学生，目前刚回国。也没说从哪国刚回来哈， 对呀， 跟哪读的硕士都没有说，目前是有工作呀还是正在找啊，就是没有一个具体情况啊。北京户籍，希望找一位本科或者是本科以上学历的，最好是北京户籍的本地姑娘。 嗯， 我估计啊她应该是一位刚听节目的听众， 对， 不太熟悉我们这里面的整个流程。 嗯， 一般情况下呢，像这样的朋友她可能会选择第二次第三次再发的时候呢就会补充的完善一些。 对，您至少对对方有什么这个详细一点的要求，以及您自己孩子这个情况，在哪儿留学呀、啊？你说你这哈佛啊，都是留学生， 身高体重啊，大概一个什么情况是吧？ 都有区别啊。 行吧，看看啊，他的 QQ 号码呢是444597752 ，QQ 号码呢是444597752。 真不容易，一气儿说了1、2、3、4、5、6位男士啊。下边我们再来看一位女士的信息。1982年生人，山东户籍，在北京已经18年了。婚姻状况呢是离异，带着一个女孩生活，身高1米6，体重48公斤，身心健康，品行端庄，性格随和，有上进心，重感情。对对方的要求，希望对方男士的年龄在36到40岁之间，身高在1米7以上，有中等以上的学历。工作稳定，在北京有独立住房，北京人优先，希望呢是真心想成家过日子的有缘男士，我们一起啊来共同经营一个美好的家庭。联系方式呢是电话18310811808，18310811808。 嗯，下面这位姑娘也是山东籍的，是山东烟台的。 嗯， 这是家两位女儿征婚啊，1992年出生的。身高是1米68，体重55公斤，家住山东烟台，本科毕业，目前呢是在北京工作，就职于一家英语教育机构。 嗯， 母亲已经退休了，父亲呢还有2年才退休，家里没有什么负担，希望找一位有稳定工作、有独立住房的北京男士。母亲的电话呢是15275519395，15275519395。以咱们这么多年做征婚节目的经验来讲啊，就是如果说北京女士寻找一位男士，如果不考虑户籍的话啊， 嗯、 就不太介意户籍的话，山东籍的小伙儿还是很受欢迎的， 挺抢手的是吧？ 哎，这山东籍的姑娘 也好， 也好， 你知道为什么？山东烟台它出苹果呀。你这吃苹果长大的姑娘呢，都红扑扑的一个，对，就是。 那要是山东蓬莱的姑娘呢？ 吃梨是吧？也好，也好， 都带着仙气来的， 对对对啊。 好， 咱们再来看看下边这位女士，北京人，今年呢35岁，未婚，本科学历，从事的是财务工作。对对方的要求，身高在1米72以上，人好，脾气好，有上进心，最好有独立住房，希望两个人收入相当。但是您没说您的收入是多少，这个信息呢就等于没写，其实 有点无效哈。 对，微信号呢是红红这两个字的全拼啊 ,HONGHONG61677, 红红61677。 好，我们来看这位女士，北京人，87年出生，身高1米63，体重53公斤，未婚，目前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工作很稳定。本人孝顺、善良、独立，平时爱好读书、运动和旅行。对对方的要求是北京本地男士，未婚，82年到90年之间出生的，身高在1米74以上，

比较重是吧？ 对，北京话就是这个饮食习惯指的就是啊，一般来讲啊，还真是您不能太不限地域。咱在吃辣这件事上，要是不能有一个良好的沟通，我估计未来这个日子也过不到一块儿。 可是你不觉得现在有很多北京人 啊， 就是很地道的北京人，就是无辣不欢吗？ 啊，是。可以，但是您不能泛泛的都地域不限，因为真的有的地儿的人可能不太接受您这种吃法。 比如说江浙那一带。 哎，对了， 虽然都是南方吧，还是不太一样哈。 人家湖南特别经典的一个菜叫这个，就拿白椒炒腊肉，你知道吧？那东西。 哦，我以为是剁椒鱼头呢。 哎，不，那种东西当然也是，那是纯辣接受不了。有的地方的人，人家看了以后，哎呦，我这个菜怎么就这么两口肉，别的全都是那些辣椒，他以为那东西不能吃。但是对湖南人来讲，拿白椒拌饭那是多香的一件事儿啊。 嗯， 你这些你不沟通好了，就为这小事儿，有时候反正也得容易起点分歧吧。 对，而且那么多地方的人都很能吃辣啊，但是每一个地方的辣都是不一样的辣。 对， 像我们这里有四川的朋友，那也是辣， 嗯， 湖南也是辣，像这个陕北那一带也挺能吃 辣 的，是吧？ 麻辣、香辣、干辣，这全是不同的口感。 嗯，还有特别特别辣，北京人现在吃辣吃的也挺厉害的哈。 嗯， 好，我们来说一下他的联系方式啊。 好。微信号是13522650714 13522650714 QQ 号呢是99215149199251415491。 哎，你别说啊，就吃辣这件事情吧，我觉得真的是上瘾。 啊， 其实在这之前啊，大概是在十几岁的时候，就没有怎么出过远门的时候啊，真的不能吃辣， 完全沾不了， 点辣都不能吃。 蒜呢也接受不了， 也不接受，不太能接受，就包括胡椒面那个辣都觉得是辣。 哦，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出去的地方，你去过的地方越来越多， 嗯， 然后就开始胡吃， 有点无辣不欢的感觉， 然后就开始能吃辣了。 哦， 到现在已经很能吃辣了。 嗯， 当然跟特别能吃辣的人比可能还不行，但是跟自己比啊，那是我从小不敢想的事情，现在已经成真了啊。 来，咱们再来看看下面啊，下面这还是一位男士，这是家长啊给自己的侄子征婚。侄子呢是1985年生人，大学本科学历，身高1.76米，党员，目前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女孩呢年龄希望在30岁左右，北京人，身高1.6米以上，大学本科学历，未婚，活泼，本分，其他条件都看缘分。联系方式呢，电话微信同号13621210815 13621210815。 好，我们再来认识几位女士啊。下面这位女士呢是一位老北京人，39岁，未婚，身高1.6米，体重96斤，本科学历，在国企做行政方面的工作，性格开朗，属于内外兼有型，平时呢， 嗯， 喜欢旅行、健身还有音乐。对对方的要求是身高在1.7米到1.8米之间，年龄是37到46岁之间， 嗯， 身体健康，未婚，如果是离异的没有小孩的也是可以考虑，要求对方呢有稳定工作，最好有住房， QQ 号码是25794973225794973222。25794973222。我看一下他对于身高的这个要求哈，就平时啊， 嗯， 如果说170到180这10厘米吧，你不觉得怎么样？ 对。 但是我发现就是放在身高上， 嗯， 其实差距还挺大的，尤其是男生。 嗯，视觉观感1.7米和1.8米还是差挺多的哈。 嗯，好吧，人家这个比较宽泛哈， 哎，挺好， 能差出10厘米来。 嗯， 好，下面这位呢是为闺蜜征婚。 哎，一位女士，1974年生人，内蒙古人，身高1.6米。体重55公斤，身体健康，身材匀称，品行端庄，文静大方，内外兼修。择偶标准，希望对方年龄呢在69年到78年之间出生皆可，也就是比自己大5岁或者小4岁之内都行。城市不限，性格开朗，能够孝敬老人，有内涵，有责任心，没有不良嗜好，有上进心，重感情。希望呢能够一起啊共同打拼事业，共度余生。联系方式呢是闺蜜的微信号，这是要先帮着把把关是吧 ?LC18701364989 LC18701364989。 嗯，这是内蒙古人哈。 嗯， 那边也挺能吃辣的哈。 也是，嗯， 也是 草原上那种豪爽的吃辣方法跟南方又不一个劲儿。 嗯，待会儿咱们再碰到有湖南四川的朋友就问问他们 啊， 你们那边有不爱吃辣的人吗？ 肯定也得有， 兴许有哈。 对， 但是我估计可能比较少， 嗯，不太活得下去是吧？ 他倒不至于，但是估计可能比较少啊。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几位男士。男，北京人，80年出生，住在西城，身高1米81，有独立住房，学历是专科，目前在一家企业单位工作。他这样形容自己啊，外貌阳光，身体健康，性格内外兼修，性情温和，成熟稳重，孝顺父母。对对方的要求是未婚或者是离异的，没有小孩的，身高在1米6到1米7之间，这会是差10公分的哈。 对， 年龄是78年到90年之间的，希望对方性格开朗温柔随和，两个人性格能够合得来，能够聊得来，善解人意。其他随缘。他的微信号码呢是15110029937，15110029937。 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1980年11月生人，未婚，身高1米7，体重66公斤，大专学历，目前呢在昌平啊从事机械设备方面的工作。他是河北张家口玉县人，做事很理性、稳重、诚信，脾气好，责任感强，不吸烟，汽车正在摇号，对待情感专一、认真执着。他想找个未婚的女士，年龄呢比自己小就可以，身高不低于1米58就可以，身体健康，人品好。有意者呢可以联系 QQ 号60997563，60997563。 嗯，这是在昌平工作的哈。 对， 刚才前面还有在密云生活的，不知道在刚刚过去的这个黄金周， 嗯， 你们那边过得怎么样啊？ 密云还好，昌平那边听说堵车堵得有点厉害。 景区人可能挺多的吧。 是啊。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几位女士啊，这是为妹妹征婚。妹妹是陕西西安人，汉族，78年出生，离异，没有小孩，性格温柔偏内向，身高是1米63，体重60公斤，学历大专。希望找一个年龄40到47岁之间的北京男士，希望在北京或者是北京郊区有住房，有稳定工作，有责任心，没有不良嗜好。电话是18310461787，18310461787，留的应该是哥哥的电话哈。 对，因为这是哥哥给妹妹发布的征婚信息啊。 好，张先生啊。 嗯，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北京郊区人，未婚。1981年生人，身高1米6，本科学历，目前呢在朝阳区一家私企做财务方面的工作，性格偏静啊，平时喜欢逛街、看电影、旅游，啊，对，这个动静的人，其实这几样爱好都是可以有的啊， 这都属于咱们节目当中的标配。 对，希望对方年龄相当，工作稳定，性格随和，有责任心，学历呢在大专以上，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身高1米7以上。未婚或者离异未育都可以，联系方式呢是微信46339055，46339055。 女，86年出生，未婚，河北燕郊人，身高1米6，性格呢比较内向，目前是在北京工作。对对方的要求，温和、孝顺、有上进心，身心健康。在北京有稳定工作，身高在1米75以上，年龄相当，本科毕业，月薪过万，以后定居北京或者是北京周边的未婚男士，最好有独立住房。微信号码是77028918173，77028918173。咱们以这条信息为例啊，就是有点、 啊、 怎么感觉呢？ 嗯， 不太公平。 是，他对自己介绍的稍微的少了一些、 嗯、 但对方的这个要求呢提的比较的具体。 对、 啊、 其实咱们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哈，就是你对于对方有什么要求、 嗯、 那反过来其实对方也很想了解你的这些情况。 是，所以我们的这个征婚信息您发，我们呢尽量的给您去润色去发布，但是呢您给我们提供的这个信息肯定还是越全面越好，而且呢也越能够体现您自身的一些个性啊特点啊，其实这样呢是能够获得更多的关注的。再来看看下面这位男士，1985年生人，身高1米75，体重145斤，未婚，河北人，目前呢在北京从事个体经营工作，年收入在30万元以上，在北京有车但没有房，不抽烟，没有不良嗜好。对对方的要求，希望年龄比自己小2岁以上，那就是87年以后生人，身高在1米63以上，未婚，没有不良嗜好。 本人的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251630880 251630880。 北京男，1985年出生，在海淀区，目前呢是事业单位工作，在编，身高1米75，体重60公斤，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史，有独立住房，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人品善良，对对方的要求就是北京女士， 嗯，对， 没了，就这么几个字儿啊， 太简单了， 嗯。微信号码呢是15601229529 15601229529。可能有些人呢写的比较简单吧，就是有一种想法啊，就是我们到时候再聊吧。是，您可以到时候再聊，但是问题是， 写这么简单，愿意跟您聊的人估计就不会太多了。 还有呢，就是说可能什么样的都来跟您聊了， 是， 您自己有时候也容易。其实很多都是不符合您内心的那个要求的，反而是会浪费一些时间和精力的。 对， 嗯，行吧，反正个人有个人的想法和这个方式啊， 嗯， 大家各自斟酌就可以了。 再来看看下面这位男士，这是北京朝阳区人，未婚，58年生人，身高1米71，体重75公斤，大专学历，原来呢在国企单位工作，现在已经退休了，有医保，有住房，喜欢旅游、音乐。想寻觅一位年龄在55岁以下，身高在1米6左右，未婚或者离异没有小孩，健康知理的女士都可以，两个人共同携手过好平凡的日子。有意者呢可以联系电话13126880509 13126880509。 男，1969年出生，北京人，身高1米78，体重67公斤，学历是初中，至今呢没有结婚，本人本分老实，没有不良嗜好，希望呢能够找一位善良懂事能够踏实过日子的人，能够孝顺老人，互相尊重，北京人或者是北京远郊区县的都可以，联系电话呢是1326111967013261119670，这个也是微信号码啊。 嗯，下面这位男士呢是老北京人，婚姻状况是离异，但没有小孩，有独立住房，家住在城六区，1963年生人，身高1米75，体重140斤，身材匀称，显年轻，在央企工作，兴趣爱好呢包括旅游、读书、音乐。对对方的要求，年龄在1965到1970年之间生人皆可，北京人，身高在1米62以上，有独立住房，离异没有小孩或者和子女不同住的可以优先考虑，身体健康，别的都随缘。联系电话是18510581086 18510581086。 嗯，这个听着就是要过二人世界哈。 是， 对，浪漫的二人世界与年龄无关啊， 嗯， 这个不是年轻人的单独的享受。 对，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啊，这是一位女士，61年12月出生，离异，有一个女儿呢是在对方，那我估计也不小了哈， 嗯， 有一个女儿应该也独立了啊。 国企退休，身高是1米61，体重56公斤，有独立住房，有驾照，喜欢干净，爱听音乐，喜欢旅游，喜欢郊游，身心健康，有良好的教养，为人坦诚直率，没有不良爱好，对于对方的要求是人品好，身心健康，善良靠谱，有担当，有独立住房，有医保，有正式工作或退休金，年龄是58到65岁之间，微信号码是13701153909 13701153909。 下面这位女士今年56岁，身高1米63，体重54公斤，北京人，已经退休，但是呢还在发挥余热，现在啊在学校里工作，这个学校返聘回来继续教课的老师还是挺多的。 有的那好老师，真的我觉得退休其实对学生啊对学校都是一个损失，是真是好。性格文静，通情达理，身心健康，希望对方人品正派，年龄在60岁以下，北京人，有独立住房，身心健康，真心想成家过日子，身高在1米75以上，有素质，有内涵，经济收入稳定，有责任心，有担当，没有不良嗜好，能够一起共度幸福晚年。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13671102456 13671102456。 女，53岁，离异，没有小孩，相貌姣好， 身高1.6米，体重104斤，目前自己在开一家公司，学历是本科，对对方的要求年龄是52到60岁之间，有责任有担当有事业心，人品正直，性情温和开朗，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有自己的独立住房，联系电话是13621370605 13621370605。 下面这位女士是1960年生人，婚姻状况呢是离异，但是没有小孩，身高1.65米，从事业单位里退休，现在呢在家享受退休的生活，喜欢放松休闲乐观的生活态度。对于对方男士的要求呢，要求您是北京户籍，有责任感有担当，能够两个人一起享受退休的快乐生活。联系方式是微信号605-131-809 605-131-809。 嗯，这里面用了几个词儿啊，听着就那么享受。首先就是享受，然后是放松休闲乐观， 对， 快乐。 这个我觉得就是属于咱们单位那些退休第二天以后在单位里就再见不着他的那些老同志们。 但是吧，也有一部分人就是退休之后好像就闲得难受 啊，是 啊，完全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精力还很充沛，但是呢业余生活好像又没有那么丰富，比如说有人他不爱出去玩，或者说各种原因的限制他出不去， 这种时候呢一般他就会开始鼓动自己的子女啊生个孩子了。 你说累不累啊？其实啊主要还是告诉大家，就是在离退休还有那么几年的时间呢，就要慢慢的去培养这样的感觉。 对， 比如说你之前确实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没有过兴趣爱好，那你可以先培养啊。 嗯， 然后这样的话呢，你真的到了退休的时候有一个爱好，有一帮朋友在，你就不会觉得那么无所事事了。 嗯，我肯定是那种，就是好比说我是11月1号退休啊，我一定大概在今年7、8月份的时候就已经订好了11月或者12月出去玩的机票了。 好吧，那你说你退休之后会帮着孩子带孩子吗？有的老人就是很明确就说 不管， 带不了。 对， 带不了。 那我肯定就是属于那种明确之前就告诉孩子，你要是生孩子你自己养啊，别找我。 哦， 肯定我会把话说头了。 哎，你说那些就是帮着孩子带孩子的爷爷奶奶或者姥爷姥爷 啊， 他们真的啊真的就是那么心甘情愿的吗？ 真未必。但是这事儿我跟你说永远两说，就像我刚才这个话我可能会提前跟孩子说，但孩子真的生了一个又真的没时间带，我肯定不能真的撒手。 嗯， 我肯定还是该帮会帮的。 得这么说吧，就是有一部分确实是真的就真心的愿意帮孩子带孩子，因为他们也喜欢小孩，而且全部的希望寄托都在这儿， 对， 都在这儿。那还有一部分就可能像你这种，从内心来讲也很累，也想出去玩，但是呢又不愿意看着孩子受苦， 对， 为了孩子 责任感该担当还是担当，这么一个状态。基本上 不管怎么说啊，都得向我们的爸妈们致敬啊， 是 他们真的很辛苦啊。 嗯， 所以在带孩子这件事情上，如果跟家长有些什么冲突的话，理解万岁。 哎，对， 理解万岁啊。好，节目时间快到尾声了啊，我们来说最后一条信息。 女，北京海淀人，婚姻状况呢是未婚，今年55岁，身高1.63米，身材匀称，从事的是财务工作，目前呢已经退休，性格文静，通情达理，热爱生活，喜欢旅游、运动、音乐，生活能力强，身体健康，心理也健康，有独立住房。对对方的要求，年龄在60岁以内，北京人，有独立住房，有退休金和医保，经济情况良好，身心健康，有责任心，有担当，性格好，两个人能有相同的兴趣爱好。如果条件符合呢，请您联系微信号 HXY6308 HXY6308。 好，各位听众，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征婚交友内容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稍后是记忆的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